在甘肃河西走廊西端的茫茫戈壁滩上，有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，叫加边沟。那里曾是一批右派分子的流放地。上世纪60年代初，那里的3000多名被押右派一个个病饿而死，最终仅数百人生还。多年以后，一个作家找到了那些幸存者，倾听他们的回忆，记录他们的过去。于是，一段早已被人遗忘却触目惊心的往事呈现在了人们的眼前。请听长篇系列纪实作品《加边沟纪事》，作者杨显慧，由花城出版社出版，播讲聂梅、吕鹏。 高吉义先生讲完了他逃离加边沟农场的故事。我扭头看了看门外，有几家花店的老板正在把一盆盆的鲜花抱进房子，似乎是准备收摊儿了，因为这个时候天都快黑了。但是我心中仍然有疑惑，我的采访意犹未尽。我又问高先生，我有个问题想问问你，你那天从明水的山水沟逃跑就没人发现吗？没有人追你吗？高先生眼光变得犹疑起来。这个……见他沉吟，我又说，据我了解，大凡从明水逃跑的人都不敢去明水河车站上火车，因为那儿离厂部太近了，管教人员很轻易的就追捕过来了。他还是沉吟不语。我又说，你跑回嘉县老家之后，你家乡的公安局没来拘捕你吗？我访问过的逃跑成功的人，大都是流落他乡不敢回家，或者就算回老家，凡是跑回城市和乡下老家的，基本上都被当地的公安机关拘捕送回去了。因为一旦发现谁逃跑了，加边沟农场就会向他的原工作单位或者老家所在地的公安机关发函，要求协助捉拿，或者直接派人去他家追捕的。高先生终于说话了。张记者，你问得好，问得好啊。那天我逃离山水沟，农场是派人追了的。那没有捉到你，是因为你藏得好吗？不是，不是这么回事儿。张记者，这件事我原本是不想告诉你的，因为这又是一件我一辈子也没有想通的事情。我不知道我是做错了呢，还是没做错。这件事比牛天德的事情更加折磨我的心灵啊，它使我寝食不安，经常在噩梦中惊醒啊。我目不转睛地看着他，他说，好吧，我今天就把事情的真相都告诉你吧。那天晚上的逃跑不是我一个人，而是两个人，我们是两个人一起逃跑的。什么？两个人？对，两个人。你听我从头说起。 在加边沟的木工组，我是元老，但是这并不是说我的技术最好，技术最好的呀，是我的师傅骆宏远。 骆宏远是白银公司的木匠，其实他原本不是木匠，而是土木建筑行业的工程师。30年代清华大学毕业，解放前就是工程师。解放以后，他在东北的一家建筑公司工作。因为解放前参加过国民党，50年代初内部肃反以后，就不叫他当工程师了，下放当了工人、木匠。50年代国家建设大西北，把他调到白银有色金属公司工作。1958年的秋天，白银公司在反右斗争中老账心算，给他戴上历史反革命的帽子，送到加边沟劳动教养。作为工程师，他的水平怎么样我不知道，但作为木工，在我们的木工组，他的技术比兰州大庆木器厂的7级木工魏立之的手艺还要高。魏立之是真正的工人，因为说反动话，戴了个坏分子的帽子，送来劳动教养的。魏立之手艺特别好，在我们7、8个木工里是第一把手。活做得好，但是不识字，不认识图纸。骆宏远呢，没有7级木工的级别，可是魏立之能干的活他都能干，学问大，能识图纸，还能设计和绘图。那时候的河西走廊，包括加边沟农场，马拉的大车都是大轱辘车，木头轱辘，轱辘比车帮还高，马套在车辕里，车辕往下倾斜，让人看着就不舒服，更不要说马拉着不舒服了。骆宏远到木工组之后，他就提出了把大轱辘车改进一下的意见。经过管教人员批准之后，他把车轱辘缩小了，马车轱辘9往18条，他设计的轱辘小了，但仍然是9往18条。9往18条你懂吧？就是9块弯曲的木头盘成一个圆的车轮，18根木头的辐条支撑，中间是车轴。你可不要小看车轱辘缩小这件事儿，那可是牵一发动全身的事儿。整个车型各个部件都要变，而且变的系数都不同。哎呀，真是很复杂的事儿。但是骆宏远把图纸画出来了，大家按他的图纸做各个部件，安装起来以后既漂亮又实用。加边沟的右派们赶着我们自制的马车去酒泉县拉粪，人们都围着看。我为什么把骆宏远叫师傅呢？自从进了加边沟，我就想这辈子完了，就是将来把我释放了，也不可能再让我当医生了。再说，一个右派帽子把我也搞伤心了，我就下定了决心，将来就是再叫我当干部，我也不当，我就当个工人去，凭力气吃饭，凭本事吃饭。前车之覆，后车之鉴，干脆不当医生，不当干部了。你再能斗我个右派吗？我下决心要学个木匠，做个手艺人。于是我在木工组里经过选择，选了骆宏远当我的师傅，我还给他磕了头，正式拜他当师傅。事实证明，我当时的选择是非常正确的。我跑回陕北老家不久以后，就跑出去搞副业，给生产队挣钱，给自己挣钱。文化大革命中，农村要斗我，我就又一次逃跑，在外面漂泊揽活，把我的全家、女人和孩子都接出去。在那动荡激烈阶级斗争的年代里，能生存下来， 全都依靠了在加边沟木工组学下的那点手艺，仰仗了我的师父教给我的识图绘图的能力。昨天我跟你讲了，在木工组我和牛天德的关系好，就像他说的，像亲兄弟，亲如手足，这是事实。但和我关系最好的，真正好的，还是我的师父骆宏远。我和骆宏远简直就亲如父子。古人说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嘛。他每做一件活都要教给我做活的技术，不做活的时间又教我土木建筑方面的理论知识。我呢，给他洗衣裳，拆洗被褥，搞来什么吃的食物，总要先给他吃一点。他是个木匠，但他有知识分子的高贵的人格，从来不去偷，不去要，所以就总是挨饿。还有，他是从东北支援大西北建设，和其他的白银公司的干部工人一样，是只身一个人来到白银市的，家属孩子还都在东北，所以他在加边沟劳教，生活上没有人接济他。我就尽可能的帮助他吃上点喝上点。有过这么一件事儿，有一次养兔场的人来叫我去给他们修篱笆墙，你知道吧，加边沟农场厂部的对面啊，有两座不高的土岗子，不高，北边的那座呢一二十米高，南边的也就七八米高。不知道为什么，劳教分子们把这两座土岗叫卧龙岗，因为南面的这座岗子小，农场呢就把它用篱笆围起来养兔子，让兔子们在土岗上打洞做窝。那天我去修篱笆，也怪了，有几只兔子好像是没见过人，稀罕人，总往我跟前跑，蹲在旁边看我。我看看周围没人，就趁兔子不怕我的机会，用木尺打死了两只兔子。兔子好打得很，只要瞄准它的鼻梁，轻轻一打，它就扑噜一下翻倒了。我就把兔子装在工具箱里，神不知鬼不觉背回来了，放在木工房的木头板子下面，想找个机会把它煮着吃了。还真是巧得很，天赐良机，就在我打死兔子的第二天，农场叫各队派一些人去打柴，给伙房烧饭烧水用。我们木工组要出两个人打柴，是在农场北边的沙漠里。木工组 听东方.com整理发布最新章节，请登录中国最大的有声学习网站听东方.com查询收听。 组的人都不愿意去，每次都是组长派年轻人去。那天我不等组长派，就主动要求我和我的师父去打猎。师父不愿意去，那是冬天，沙漠上西北风刮得冷彻肌骨，打柴不如在木工房干活舒服。于是我又是跺脚又是使眼色，叫他不要反对我的提议。最终组长派定了，就是他和我去打柴。从厂部出来往沙漠里走，他嘟嘟囔囔地说我为什么要叫他去打柴，他气得要命。等到了没人看见的地方，我从怀里拿出死兔子让他看，他就不再说我了，还笑了，还嗔怪我为什么不早说。我跟他说，这种事儿能说吗？让人知道了汇报给领导，我就是不升级也得让人捆一绳子呀。那天呀，到了北边的沙漠， 我们两个人避开了其他打柴的人。我从怀里拽出兔子来，挖了些柴烧着吃。两只兔子，我们一人一只，吃的那个美，那个香啊。 本书通过当事人的讲述，揭开了许多人不敢触摸的特殊领域，尤其对政治灾难下人陷入饥饿绝境的逼真描写令人触目惊心。这些以血肉铭刻的历史，使群体的灾难不再是数字的累加，逼迫已自然遗忘或闻所未闻的当代人感同身受的体味，心怀触涕的反思。长篇纪实作品《加边沟纪事》正在播出。 到了1960年的夏收，木工组没啥活干了，木工组就差不多解散了，四五个人编到农业队去了，剩下两三个木工了。我的师傅骆宏远也分到农业队去了，我们就很少见面。但是后来迁厂，加边沟的劳教人员迁移到高台县明水乡建农场。到达的第二天，我就意外地见到了他。来到明水的第一天，我露宿在荒滩上，因为先我们到达的人没有挖好足够的地窝子和窑洞。第二天清晨喝了一碗糊糊，我就在伙房附近，在山水沟土坎上挖窑洞。领导准许我独自住一个窑洞，因为领导叫我带过来了一部分木匠工具让我保管好，以备干点零碎的木匠活。我挖窑洞的地方离厂领导的办公室，也就是建在台地上的几间平房很近，便于领导叫我。记得是挖窑洞的那天下午，师傅突然找我来了。他当时的样子糟糕透了，胡子一寸多长，头发像一把乱草，瘦得一把骨头，面色如土。他的衣裳破成了布条条，腿上从大腿往下用麻绳缠着几块破布和油纸。我吓了一跳，问他，你怎么成这个样子了？在木工组的时候，他还经常刮胡子的，衣裳补缀的也比较整齐，保持着一个知识分子的模样。他没回答我的问题，而是说，我的行李丢了。我问他怎么丢了，他说是坐闷罐火车来明水的路上，火车在一片很荒凉的远处有几排平房的地方停了一下，人们都喊明水到了，下车下车，有些人就把行李从车上推了下去，他也把行李推了下去。可是人还没下车，火车又开动了，加速了，往东走。到了明水，农场派马车去拉行李，他的行李和另外几个人的行李找不到了。他说话的神情沮丧极了，我当时还给他宽心，丢了就丢了吧，发愁有啥用，你就和我住一起，我们用一套被褥，凑合吧。我的窑洞很小，就一米略高一些，一米二宽，一个纸筒子两米多深。这是开始的几天，我和师傅挤在一个被窝里睡。过了几天，我从其他窑洞里偷来了一床被子，两条褥子，是死掉的人的财物，给他铺，给他盖。这时我就在窑洞里边往右手方向挖了一个偏洞，让他睡在里边，我睡在外边。他岁数大，体质弱，睡在外头受不了，风大。 就这样睡了十几天，冷得实在招架不住，我就到草滩上去拾牛粪，在我的脚底下靠近洞口的地方生上一小堆火，这样还行，能抵挡一下初冬的寒冷。可是后来他病了，肝腹水。在加边沟木工组的时候，他就因为肝硬化腹部积水住过一次农场的卫生所。这次腹水比上次严重，他的腹部胀得圆鼓鼓的，腰粗得像个大胖子，加上全身浮肿，他竟然肥大的连医生都穿不上了。我把卫生所的邓大夫叫来看了看，让他立即住院。卫生所的病房是离我的窑洞不远的一个大地窝子，我抱着被褥把他送到那间地窝子去，在几十个病号中间挤出一条条地方铺好被褥，他就躺下了。过了几天我再去看他，腹水似乎得到了抑制，腹部瘪了一点，但浮肿照旧，身体更虚弱了。他坐起来和我说话，连说话的力气都不够了，声音软软的，断断续续。又过了几天，也就是牛天德来我的窑洞托付后事之后，我准备逃跑了。那时候我的腿已经浮肿了，脸也浮肿了，我的身体觉到了明显的虚弱，心想必须跑了，再要是拖上几天想跑也跑不动了。我就又去了卫生所一次，看望师父骆宏远。我原想看看他就离开病房的，是去和他告别一下，因为我知道他将必死无疑，看看他有什么后事要嘱咐我。可是到了病房，和他说了几句话，一股临别的伤感之情揪住了我。我在他的身旁坐了很久，当时我心里很是难过，我要走了，而他，我的师父，一个有学问的好木匠，将要在这荒凉的明水农场的山水沟里作骨，他的尸体将扔在荒滩上。这种伤感之情越来越浓，后来我禁不住的在他的身旁躺了下去，把嘴对着他的耳朵小声地说，师父，我要走了，你有什么话要托付吗？他没有出声，但是我明显地感觉到他的身体颤动了一下。接着，他的手从被子下边伸了出来，捏住了我的手，并且捏得紧紧的。他的脸朝我转了过来，身体也侧了过来。我知道，他要跟我说话，便把耳朵靠近了他的嘴。他说，你真要走吗？我没说话，点了点头。他的因为脸部浮肿而显得细细的眼睛看着我，我跟你一块儿走。我吓了一跳，像他这种身体衰弱到极点的人，哪能长途跋涉逃出明水农场呢？但是我知道，这也是他强烈的求生的愿望。可能他在病房的半个月里已经想过了，早些日子跑掉就好了。看我没说话，他静了一会儿又说，小高，带上我，我能走。他的眼睛里流出泪水来了，两滴浑黄的眼泪，一滴眼泪从鼻梁上流进另一只眼， 和那只眼里渗出的泪水汇合，流过眼角。我从心里认为他是走不动路的，跑不出明水农场。但此刻我的心咚咚地跳了起来，泪水在眼睛里打转。我把嘴贴到他的耳朵上，竭力控制自己不要哭出声来，小声地说，明天天黑到我的窑洞来，穿厚些。然后我起身快步走出病房，我怕自己哭出声来。